手下这份来自年少的欢喜，拆开它里面躺着清秀的几句话，我欢喜，爱爱爱，喜欢你，爱爱爱，你是浪漫的惊喜，爱爱。依然想把我送给你，在常驻的星球里，在结局的城市里，在落脚屋子里，我不属于这里，不属于你，在轻易的喜欢里，在匮乏的欢喜里，在难得惊喜里，我想我喜欢你，我最爱你。请收下这份来自年少的欢喜，里面躺着清秀的几句，哦哦，我欢喜，哎呀呀，喜欢你，哎呀呀，你是浪漫的惊喜，哎呀呀，想把我送给你，在常驻的星球。在有趣